攻读编年记上第二十六章，守门员的班次如下。科拉黑族中有阿比亚撒夫的子孙科拉黑的儿子莫舍类米亚，莫舍类米亚的儿子长子为德加里亚，次为耶迪厄尔，三为德巴迪亚，四为亚特尼尔，五为赫兰，六为约哈南，七为厄类约乃。敖贝德厄东的儿子长子为舍玛雅，四为约扎巴德，三为约阿黑，四为撒加尔，五为乃塔乃尔，六为阿米尔，七为伊撒加尔，八为培乌类泰。天主实在降服了敖贝德厄东，他的儿子舍玛雅所生的儿子都为他们附加的主管，因为都是有力的勇士。舍玛雅的儿子敖特尼、勒法尔和敖贝德，他的兄弟厄尔扎巴德的儿子厄里胡和瑟玛格雅也是勇敢的人，这些都是敖贝德厄东的后裔，他们及他们的儿子并兄弟个个都是勇敢而又能干的人。敖贝德厄东的后裔共计62人。莫舍类尼亚的子孙和弟兄都是勇士，共计18人。莫拉黎的子孙中何撒有些儿子，为首的是史莫黎，他原非长子，是他父亲立他为首的。四为希尔克雅，三为特巴黎亚，四为德加黎亚，何撒的儿子和弟兄共计13人。以上是守门员的班次，无论是族长或是他们的弟兄，在上主殿内尽职都有同等的任务。他们不论大小，按照他们的家族抽签看守各门。众签守东门的为舍类米亚，他的儿子德加里亚是个聪明的谋士，众签守北门。敖贝德厄东守卫南门，他的儿子们看守库房。何撒守西边上铺大路的舍类格特门，每班守卫人数相等，东面每日6人，北面每日4人，南面每日4人，每一库房2人，西面廊房行人路上4人，廊房2人。以上是科拉黑子孙和莫拉里子孙守门的班次。他们的弟兄内卫人掌管天主殿内的府库及圣物的府库。格尔雄族拉当的子孙中做族长的是格尔雄族拉当的子孙耶希尔。耶希尔以泽堂和他的兄弟约厄尔掌管上主殿内的府库。至于阿莫兰族、伊兹哈尔族、赫贝隆族和乌齐尔族，有梅瑟的儿子格尔雄的子孙舒巴尔为府库的司长。至于他的弟兄厄里厄泽尔的子孙是勒哈迪亚、耶沙雅、约兰、齐格黎和舍罗米特。这舍罗米特和他的弟兄们掌管府库中的一切圣物，就是达卫君王、各族长、千夫长、百夫长及军官所献的圣物。他们将战争时所掠获的财物献上，作为建筑上主殿宇之用。此外，尚有先见者撒穆尔、克氏的儿子撒乌尔、乃尔的儿子阿贝乃尔和泽鲁雅的儿子约阿布所献的一切财物。总之，凡是奉献之物全由舍罗米特和他的弟兄们掌管。伊兹哈尔的子孙格纳尼亚和他的儿子充任官长和判官，处理以色列的外务。赫贝隆的子孙哈沙比亚和他的弟兄1700人都是勇敢的人，负责约旦河西以色列人所有关于上主和君王的事务。赫贝隆族为族长的是耶利亚，达卫在位第40年，曾按照赫贝隆族的族系和家世调查，在基列阿德的亚泽尔找到了这族的有力的勇士。 伊利亚的弟兄中有2700人，都是英勇之士，又兼为族长。达卫君王便委派他们负责勒乌本人、加德人和木拿邪半支派的一切有关天主和君王的事务。